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我会为你鼓掌，因为爱和希望会为它插上翅膀。 4:06，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的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二，我依然是代班的女神袁一，而我身旁坐的这一位呢， 噔噔噔噔， 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明年我们升级版的女神百分百节目当中，明年会2.0版本会叫潮流梦工厂。这一位、苗山， 我终于， 你干嘛是恍然大悟啊？ 终于 就这个名字， 终于加入了，我已经就是期待了很久了。其实我申请了很久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每次来跟你说这个到处全世界有意思的事儿的时候，你都是代班儿，我就没有赶上一期你正经上班的时候。 不是，今天我也依然是代班啊。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每次我来跟你混的时候，你都是代班。 因为 你怎么带这么多班？ 旅行，因为旅行这个环节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专门的主持人。 放心吧，明天绝不让你这么辛苦，我来带。 欢迎苗山做客我们这一期的女神百分百。每周二我们会有旅行的环节， 对， 会说一些旅途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而今天呢，我们会把坐标放在德国。 太好了，我又回老家了。 你什么混血吗？有多少分之一的血 半个老家？ 为什么？ 除了北京，德国汉堡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 除了北京以外，就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第二地方就是德国汉堡了，是不是？ 就上大学的时候坐一次火车，然后我就兴奋的不行，带了好多吃的在路上。我同学就笑话我说：“大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你带这么多零食干嘛？”我说：“这是我最长的一次坐火车。”他们说：“ 不过有很多的这个，我身边有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也有就是。”北京孩子哈，但是对北京人没有什么歧视哈，就是因为北京孩子好像特别喜欢待在自己就生长的这个地方，但现在也不是了，因为现在交通的方式很简单，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我身边其实好多朋友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说，他们除了工作单位以外他们的运动范围就是胡同口。 可见生活压力真的是很大了。但是去到德国你会发现，他们11点上班，下午3点就下班了。 我的天哪， 每一天都非常的短。好了，关于德国冬天夏天都怎么玩，我们今天会在节目里面好好的说一说，也欢迎各位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同步了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视频呢，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资讯的环节，我们第一条要讲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跟德国相关的。因为你没有当妈妈，苗山，因为在很多的辣妈酷爸的圈子里，就是我周三辣妈正传的那个受众的圈子里面，大家都会了解一个产品叫做儿童的智能手表。 我以为你说奶粉呢。 没有，奶粉呐、就屁凉啊什么的会经常说。但是儿童智能手表，你就算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应该听过广告吧？ 我听说过， 在咱们耳边经常可以听到。 对。 但是这样的一款，爸爸妈妈们可能认为很智能、很有意义、很实用的产品，目前在德国是被全部禁售 啊，不让卖是吗？ 销售。对对对，原因就是。它会涉及到孩子的隐私问题。最近由于儿童智能手表提供的录音和监听的功能，提供的私人对话是在没有经过所有录音人员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就违反了德国的相关法律。德国联邦网络局 FNA 又宣布在德国区域内全面禁止儿童智能手表的销售。 其实我觉得在德国整个境内，他们都跟智能两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的。我在这一次去德国抵达法兰克福机场以后，有一个入关的过程。海关当时问我索要一些 details 的时候，就细节的时候， 因为他们英语不是那么的溜，所以我就直接拿出我的手机给他看我的接下来行程安排。他拿到我手机的第一反应是哇，我的 huge mobile 哇，手机好大。 我心想说这个尺寸应该是从 iPhone 6开始就有 plus 这个概念了， 有 plus 都这么大， 所以6 6 plus 7这次的8，时隔3年他们都没有经常的见到这种， 见都少见。 对对对， 我其实有一个笑话想分享。我有一次在柏林，然后呢下了火车站，当时柏林那个火车站，中央火车站特别的大，然后我在想怎么转，它那个当地有轻轨还有地铁，就叫 U-Bahn， 我在想怎么转车，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借口，找一个很帅的帅哥搭一个讪，然后我就走到站台上看到一个哇，真的看上一眼都忘记我即将要去哪儿的，这么 就看一眼回头再转头三眼，那 根本就不想转头，就一直被他迷住了。我说哇好帅，就身材也很好，我直接冲过去，我就说啊，我说我想去一个叫租不拉不拉的地方，请问怎么去？他冲我转过来看了我一眼，说哦，这个地方我知道，但是我怎么跟你说呢？我说你可以在手机上给我查到路线，我拍一下照片。他告诉手机，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三星 Anico， 就是黑屏翻盖手机，而且他还挺自豪的样子，那意思我是翻盖的。 已经算先进的手机了， 对，已经不是砖头手机了。 所以在这儿其实也要借这个资讯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确实在德国的智能产品它销售量没有那么的大，不像中国那么的普及， 需求不大， 而且它的价格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说国外的电子产品一定就会比中国便宜。以苹果产品为例，我这次实地帮大家考察了一下，首先现在热卖的 iPhone X 在像法兰克福这样的大城市里面确实是 sold out 的，说明德国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是在追这样的尖端的科技产品的，但是呢价格方面并没有优势。 其实移民追的比较多，本土人很少， 对， 他的那个德国对于手机的便宜一定是对本土人的，他的优惠全部是对本土，比如说如果你合约就非常便宜，我在德国待那四个月，当时就 是什么 Vodafone 啊， 对， 什么 Q 如果你签两年，只要你签两年，我每个月可能最低消费可能10欧就够了，你就可能花1欧元。 游客来说是没有什么福利可以占到的。那价格方面它大概会差别多少呢？比如说苹果里面的那个 Magic Mouse 那个鼠标，它那个价格在当地买的话会比国内要贵200块钱人民币，所以这只是一个鼠标的差价，如果是一台电脑或者是手机的话估计还会比国内更贵更多。 我在那儿买过一个充电器的头是57欧， 天哪， 记一辈子。 天哪，真的很贵啊， 很贵 啊。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哈，来自德国旅游方面的一个消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昨天今天在网络上面各大社交网站上面刷屏很多的一个消息，是讲到了德国人的健忘的能力。有一个德国的76岁的老人，他最近在时隔20年之后和自己的心爱的汽车又重见面了。 啊，他把车落在什么地方了是吗？ 他20年前报了警说自己的车被偷了，其实只是因为他出门好像去逛街或者怎样吧，把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但等他办完事儿回来以后他找不着那个车了，死活找不着了，无论如何都找不着了，于是报了警，然后警察并没有帮他找到这台车， 警察也没找着， 没有找到，在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你知道吧？然后在时隔20年之后，他这辆车所停的停车场的这个建筑要被拆除，而他这辆车因为太久没有人来认领，所以被当作就是要处理的废弃物，于是上报给了警方，警方才又跟20年前的卷宗吻合上了。 哦天哪！ 20年之后，这台车其实就是大众的某一款车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片，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 我的天哪， 老爷车， 我觉得 是废铜烂铁。 不光是他忘性，就德国的警力，我觉得我也堪忧。以后他就是出去德国玩，千万要收好东西，丢了可能真也找不着。 那么整个其实虽然德国人很严谨，但是可能在这个办事效率各方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充足，因为毕竟它人口摆在那里， 人工也贵。我家门就是我租的房子在德国，当年门口有一个建筑群，后来他说就是因为这是一老房子改造，所以向外面搁了好多脚手架在刷漆呀、补砖啊什么的。我直到走4个月过后，他那儿也没有修好，每天真的可能只干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 对，所以去欧洲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10年前去过的地方，你在10年之后依然还可以原路找到它。 对，就像昨天一样。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女生麻辣烫啊，讲到昨天晚上刚刚进行完的维密秀的现场的情况。 天哪， 这绝对被刷屏了，对不对？ 刷屏了。 所以这段视频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或者至少你有所耳闻了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昨天直播现场的这样一段精彩的花絮。 来，苗山你说吧，奚梦瑶摔倒这个镜头你看了多少遍？ 你怎么知道的？我看了11遍。而且是不同角度，因为这都基本是现场观众拿手机拍的， 对， 所以我看了不同角度的、不同位置的，然后不同长短时间的各种视频。 但是我觉得他即使摔倒也很美啊， 因为他一直面带微笑。 你在每一个角落，就是角度看他摔倒的这个瞬间都是美，而且你会佩服他很坚强、很勇敢。他走完了全程，然后回到后台才开始哭。 我不得不说，就其实作为模特来说，我们看到大部分是风光的， 对， 但是由于大部分时间我们是没机会到现场看的， 是 现场模特其实经常摔，据我所知 是。所以之前在这次不是有一个选秀节目叫天使之路吗？选出了一个叫王毅的新秀嘛。在那个节目上面，奚梦瑶曾经接受过采访，就是关于在 T 台上摔倒这个事情，他曾经是这么说的。 哎，可是老师你们在那个伸展台上面哭鞋， 我以前摔过，但是在维密台上没有摔过。 哎，如果维密台上摔会怎么样？ 我可能就是退。 我的天哪， 他曾经说 过打嘴，我真的又不能随便胡说了。 我可能会退休，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只不过大家又把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了一起而已。但是不管怎么讲，昨天的 T 台上面出现多少的失误也好，或者是插曲也好，但至少在咱们中国家门口举办的这一次的维密秀还是非常大饱眼福的，对吧？100多条大长腿呀、啊！ 而且据说这次维密秀的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出现了两个模特的 pose 站位，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过， 以前都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定位定点。所以这一次的大秀的这个全部的精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11月29号晚间企鹅这个视频平台他们会有一个独家的播送。因为维密秀从来不是直播的、他们都是录制然后再播出的，所以这一次大家依然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来观看。 对，现在只能看10秒、15秒，最长的20秒，我昨天都看过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环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正题，来说一说德国的夏天和冬天，进入到奇妙的旅行趴。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趴，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先说一下吧，捋一下，因为苗山其实去德国的次数非常的多。 对，我去了6次，哇，真的像半个老家一样。 多少次？ 6次。 天哪，这说第二故乡真的是没有什么差。 特别熟了已经。其实最开始去德国的原因呢，是因为知道慕尼黑，也知道好多童话故事，比如说格林童话，所以去哪儿。后来去了几次发现，哇，我只去了南方，怎么没去北方？不够，我又去了北方。后来又有一年去意大利玩，另外一个女孩嫁到德国去了，就一直劝我说，哎，你来看看我吧，我这儿孤单寂寞冷的。我想好呀，结果她家其实是在慕尼黑，结果她说我跟我老公一块儿就去了北方。为什么呢？她说因为她奶奶家住在汉堡一带，最后一问也没去汉堡，去了汉诺威，所以我在火车站基本是兜了好几圈，最后跟他们会合了，还到他们家过了个他们的西方人的圣诞节，就我们像新年一样。哦，我发现这南方北方差别好大，从此就对这个国家特别感兴趣。后来申请了一次游学，又待得比较久，所以其实南方北方的差异现在我还是比较清晰的，在我心里。 咱们也可以来问一问收音机前的以及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哈，你们对于德国的初印象，不管是你去过或者是没去过，至少这个国度在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或多或少会有点印象，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听众呢，听过调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活力982魔力工厂，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来留言。如果是您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没错， 德国我是第一次去，我去的是南方，因为时间比较有限，这次去了慕尼黑、法兰克福、纽伦堡，还有海德堡，这四个地方都比较泛泛的一些， 都很美啊，这几个地方。 但是因为天太冷了，你知道这个季节去，因为我刚刚回来嘛。 不重要，什么季节都是美的。 不，没有那么夸张了。现在的温度就有点像南方湿冷的天气。 对，尤其法兰克福。 但我们命很好的是，去的前一周，这些地方都在下雨，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而且还有暴风雪。可是到我抵达的那一天下了雨之后的后面一个星期，我在的那个星期每天都有太阳。 哦，真的吗？ 所以我觉得我人品大爆发。然后等到我走那天又下雨了。 法兰克福大太阳真的不容易。 对，但是它的太阳时间很有限的，就突然出来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又没了，被云遮盖住，但至少没有下雨，算是晴天。 我总结为什么德国人白，就是因为阴天多。 欧洲人都是白种人好吗？你这个理解很 哎，你看阳光好的法国、意大利啊，他们的肤色就是比欧洲 会稍微深一些， 奥地利、德国人要深一些，对吧？ 所以德国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对他的初印象是，这不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就是大家对于时尚啊，包括数码这种尖端产品的追求，好像没有那么的高。 你说的太隐晦了，它就是我们节目的反义词。其实， 我们节目是洋气的。然后，所以因此，对于我这种比较爱购物的女孩子来说，其实德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淘到尖货的地方。 当然了， 因为它买的人少，所以像一些全球都断货的单品，你在德国很有可能可以找到，而且是以折扣的价格。 德国是最便宜的。 对，它会有19%的税点，会退税， 而且它的起征税点比较低，25欧就可以退税了，这不是哪个欧洲国家都有的政策。 对对对啊，所以你知道我这次最大的收获居然是在海德堡 啊！ 海德堡这个城市，去过德国的人都知道，小到就是挪一下屁股你就到地儿了。 这是个老城呀， 老城，它只有一条购物街，对不对？ 对， 我在那个海德堡的交通枢纽站有一个叫 Müller 的大的 mall 啊、Müller Müller 对面的一个应该叫是 gallery 的一个 mall 的一层有一个叫做 Fifth Avenue 的一个买手店。我当时走过橱窗口的时候，我还说，哼，真行，打扮成这样还敢自己叫第五大道，简直了，你没见过第五大道。我当时心里还暗潮了一下，结果后来没有按捺得住自己的好奇心，我就进去逛了一圈。它那个里面很像大卖场，因为它的鞋子衣服，首先只有女装啊，没有男装。鞋子衣服它不是按品牌，不是按类型来分的，它是按尺码来的。 对， 36码一堆，37码一堆，衣服XS一堆， S 一堆， M 一堆。然后里面的品牌呢，小到你说不出来名字的各种品牌，大到超一线的品牌全部在一个货架上，只要是这个尺码的，我在那个里面收获了很多很棒的单品。 那个其实就好像是升级版的 TK Maxx， 是不是有点像？ TK Maxx 我不知道，不了解。 TK 哦，在德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卖场，我们那会儿爱去的就是 TK Maxx， 经常在那个中央火车站 H。我看 Hauptbahnhof 怎么说呀 ？HBF 嘛，那个地方都会有。然后也像你说的一样，他把所有的牌子混在一起，按尺码放。但是 TK Maxx 特别好在于，它无论是什么大牌，它放在这个地儿的第一周，它会打一个，比如说95折。如果它还存在在这儿，第二周的时候，它就会打9折，第三周会85折。所以我每次去那儿的时候，我会把我喜欢的东西往后藏，你知道吗？ 很心机。 对，我下周再去，发现被人翻出来了，我再往后藏。我基本每天。去藏到最后一周啊，打到6折的时候，我说不行，被人家要拿走了，去结账 了。哇，这就很适合像你这种在那边待时间比较长的。 嗯， 那像我这种，因为也就是去那么一下子， 你可以每天去。 不行，我错过了就一定是错过了。 哎，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在海德堡买东西， 是不是？我在海德堡收获了，你想3双鞋子，然后2件衣服，嗯哼。 海德堡 非常棒，而且有很大的品牌。 海德堡是德国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它是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就在那儿。 在1938年那个学校就成立了那个大学， 但是还要往前，它那个是综合性大学，又重新改组的，它是1900几年，但是其实它将近1000年，900多年前。 所以其实有人会把海德堡它算作一个大学城， 对。 然后说到欧洲大学城，大家会想到剑桥，就通常会有人把海德堡和剑桥称作是 Twin City， 但其实海德堡那个大学的历史会要更悠久， 更悠久，全欧洲最久的。其实我去年去拍片去那儿拍，那个海德堡有一家特别好的、特别有名的叫 Feta 什么什么的一个餐厅，他们家有39度的烟熏啤酒 啊， 就在中央那个老桥。 有，我知道那个酒那个饭店，我还带了图，因为我当时那天也是去拍东西，我中午点了一份这个。 哦， 因为 这是鹅腿吗？ 对，你说对了，是鹅腿。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翻译告诉我们说有什么肉、什么肉、什么肉、什么肉可以选，因为没有牛肉，我选了鹅肉。于是上来一个鹅腿，照片上可能看不出大小，这个鹅腿大概有我的小胳膊那么长。 你特别会点，你知道在圣诞节期间，鹅腿就是特供的。 会涨价是吗？ 不，因为是它就像美国人过那个 turkey， 对，就像火鸡一样。他们德国人，尤其海德堡那个地方的人， 很喜欢吃鹅肉。 西南部他们要在圣诞节吃全鹅宴，而且鹅肉价格很昂贵。 可是我很想提示大家，如果你牙口不够好的话，这个鹅肉真的没有办法下肚啊。 其实它吧，就是味道，其实有点像。 上烤鸭， 挺怪。 烧烤鸭 可算了吧， 它不是吃法跟我们不一样，就不是搁甜面酱当然好吃。如果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把它换成鸭腿这么做，也是这个味儿。 然后我顺便也提示一下，这个餐盘里面除了鹅腿以外，旁边的这一个配餐像一个土豆泥一样的东西。 它和这是面团，其实 确实是有土豆在，但它是土豆泥和那个精米，就是糯米和在一起做的一个球， 还有面。 我估计它如果没有涂上酱的话，应该可以打乒乓。 这个是南部非常有名的，叫什么来了？卡托芬塔特， 它就指的是土豆泥面团儿。 这在德国很多见了。 它是配比较高档次的肉 啊，真的吗？ 真的。这么说吧，比如说德国最有名的那个猪肘，它就是配土豆泥，真正的土豆泥凉菜。真正能配这个团子的只有两种菜，一个是鹅腿，还有一个他们叫 schnitzel， 就是炸猪排，还有一个就是炖的牛肉切成片儿。然后那是奥地利做法，也配这个，是只有那三款主菜配这个的。 我只想说，这个主菜到配菜我都不是很喜欢， 我特别有弹性。 但是确实在这一家，我喝到了你说的那个最高浓度的那个纯酿的原酿的啤酒，那个大概有59度，它就是纯。就是啤酒含量，你的酒精含量很高，但是我喝下去一口以后，因为它那个颜色是已经带黑色了，我本来就不太爱喝原酿了，所以我只是浅尝辄止。对， 海德堡的那家是比较有名的，因为他们家烟熏的和别人家的蒸馏水的那个不一样，做法不同。 对， 但是基本德国的啤酒都遵从500年前的那个啤酒纯净法， 对， 要求里面就四种成分，就是水、麦芽、酵母和大麦或者小麦。 没有啤酒花在里面吗？ 酵母吗？ 酵母，没有不含啤酒花吗？不是好 我说了吗？ 你没说， 那我说的什么？ 你再说一遍，什么水？ 水、大麦或小麦，酵母和啤酒花啊。 啊，啤酒花 ，OK， 对， 好。所以在如果爱喝啤酒的人到了德国以后，其实还是很有福利的。你就随便去哪家餐馆点到这样的酒，都是好喝的。 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小麦啤和白啤真的好喝。我其实不爱喝啤酒，我觉得胀肚。会觉得特撑， 我也不是很爱喝， 但是他们的啤酒非常清爽。 但是其实德国的葡萄酒也是很棒的。 对，其实尤其雷司令是德国非常有名的。 对， 雷司令盛产的产地在德国叫弗兰肯地区，那个地区就在巴滕福腾堡。巴滕福，我每次念不太对， 你就念德语吧。 巴滕福的那个州，其实巴登就是这个州的州府，斯图加特也是这个州的，相当于在巴伐利亚州的左手边那个州，挨着巴滕福腾堡州。对， 除了雷司令以外，冰酒，除了加拿大产区以外，德国产区也是非常有名的。 对， 说到酒，没关系，我们稍微撑一下，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们说德国印象，大家不管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通过各路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德国在你眼中的印象，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它。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女神百分百在下午的4: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嗯 哼，欢迎苗山，也是我们明年女神百分百升级为2.0版本，变成潮流梦工厂之后，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当中强大的一员。 我是2.0， 你是二，我们其他人是点和零， 有可能其实 没有开玩笑哈。我们今天说德国，苗山平时是一个很爱玩的人，而且对于德国非常的熟悉，去过太多趟了。而我呢，也恰恰好刚刚从德国回来，虽然只是对于德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因为刚刚说到了在海德堡这样不可能买到东西的地方，我居然逃出了奸货。 对，我从来没听说过谁跑海德堡买东西去。 我真的表示很骄傲，真的。 哦，其实也是，别的地方也没有时间了。 啊，对，这次因为也是工作嘛，所以时间确实比较紧张。海德堡对于大家来说，大学城啊，包括它是市政厅，其实也很有逛头。还有那一座桥，那座老桥。 然后那个对面山上，就是那个城堡的对面。 哦，那个城堡真的。 哲学者之路，你去了吗？ 我没去，我时间太紧张。我在海德堡上午抵达了海德堡，拍了半天的片子，到下午3点的时候，导演组就放了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去逛一逛，然后6点又开始拍夜跑，所以整个就 因为中间有一条河，然后是阴河，然后它左手边就是山嘛，山中间有一条路，他们叫哲学家之路。 对， 因为曾经在海德堡大学上学的一些很多哲人，他们都曾经在那思考问题， 而且在那边就是不是诞生了一些伟大的理论。 对，当然 哲学者之路，如果你有一些生活当中想不明白的事情的话，可以去走一走， 对， 看看能不能豁然开朗。 然后哲学者之路的对面就是著名的那个城堡，山上面的城堡，然后现在有时间都可以去看看。但是那就是室内参观好像是必须参加他的特定旅行团，而且一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要预约的。 就是海德堡哈，一个小城市但是很知名。接下来我想跟珊珊聊一聊纽伦堡。 哦，纽伦堡，那个纽伦堡最著名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著名的圣诞市场，一个就是纽伦堡香肠。 啊，圣诞市场其实你自己是亲身的去体验过的。 对，我基本每一个城市的圣诞市场都混一下。 所以它确实是会在12月25号前后那一段时间吗？ 从全德国境内是从11月的最后一个周的周末周日开始开，一直到12月24号的中午结束。 因为25号开始，他们全部的德国人都要去过节了。 对，像24号就平安夜了嘛，所以有的地方可能就到23号晚上。但是大一点，像纽伦堡是德国最有名的圣诞市场，因为规模非常大。 会有些什么亮点呢？ 最大的就是它的一历史是最悠久的，二它有一个专门的儿童的圣诞市场，左边是大人的，右边是儿童的，相当于大人可以把孩子托管到那边，自己玩自己的。而且规模大到你一般圣诞市场我们逛就像北京的庙会一样，你大概逛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纽伦堡如果每个摊位你都逛遍的话，一天是不够的。 所以就是尤其像在欧洲，像德国这样一个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地方，你很难，可能一年当中也就是这段时间能看到这么多人。 对，有的时候我们去在他们的新年期间去参加圣诞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全城的人都在镇中间参加圣诞市场，但是纽伦堡那个圣诞市场是整个州的人可能都去了纽伦堡那个圣诞市场。因为在圣诞市场有这么几个东西一定要尝，一个就是叫 Green Wine 热红酒，还有一个就是姜饼， 他们有姜饼做的小屋，姜就是生姜的那个味道，他们会拿姜汁做的姜饼，然后做成小屋，小孩特别喜欢。然后呢，在圣诞市集上淘一些特别的什么小蜡烛啊，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一些装饰品，可以装饰在圣诞树上。特别有意思。 纽伦堡我只是停留两个晚上，在纽伦堡住 两个晚上足以啊， 但是我没有在纽伦堡的城区里面去逛过。因为我去纽伦堡的原因是我要去它附近的那个叫做阿迪达斯 Puma 小镇。那个全称太拗口了，我们就暂且叫它为阿迪达斯 Puma 小镇，因为这个小镇诞生了这两个世界品牌，足以让全世界人记住它。这故事很有意思，阿迪达斯和 Puma 是诞生于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爸爸叫 Dassler。会做是个鞋匠，制鞋工艺很棒，但是那个年代只有皮靴呀、皮质的或者是木质的鞋子。他后来把这个手艺传给了自己家族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大儿子叫 Adolf， 二儿子叫 Rudolf。大儿子呢后来开创了阿迪达斯，二儿子开创了 Puma。但是因为两个兄弟因为各种原因，中间还经历了二战呢，就在商业上啊，也在生活态度上面有很大的分歧，所以这两个品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势不两立的。以至于因为小镇很小，所以这个镇子里面的一半一半的人都在这两个公司里面任职，以至于这整个小镇都一分为二。所以在这个小镇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大家去的话如果可以看到几个比较有亮点的标志性的东西，一个是他们家族的故居，一个白房子，但现在已经被其他家族的人买下来了。这个房子其实是他爸爸留下来了以后给了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没有做鞋，第三个儿子做的是就在啤酒节上大家会穿那种皮裤 啊、Lederhosen。 对， Lederhosen， 这个家族的徽标上面还有 Lederhosen，然后一边是大哥和二哥在拔河，中间是 Lederhosen。 我开玩笑的说，我说这个家族徽很像是老三慢悠悠的说，大哥二哥你俩争吧，我就渔翁得利。 好幽默。 对对对，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故居。第二是在这个小镇的市政广场上面会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其实很新，是2008年的时候才有的。雕塑上面就是他们家的老父亲，两边是哥哥，然后身后呢是一个拔河的队伍，两边的小孩一边穿着阿迪达斯的鞋子，一边穿着 Puma 的鞋子。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的墓地，墓地呢这两个兄弟到死后很久依然两个家族还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他们俩的墓离得很远，是这个墓地的两个对角线的地方，对角线的两头离得非常的远。爸爸跟老二他们一家埋葬在了一起，然后老大他们一家是单独一起。整个这个小镇现在已经很祥和了，很有意思。这个小镇还挺好逛的，尤其提醒爱买买买的人一定要去 Puma 和阿迪的总部 工厂店哈，相当于 对，其实就是它其实是 outlet， 所以其实所有的款式都是有折扣的。然后呢，它除了 Puma 和阿迪的那个大总部店以外，还会有一些像什么 Nike 呀、还有被阿迪收购了的锐步啊，还有像美国品牌现在很潮的 Champion 啊什么那些集合店。我一开始去那个集合店，我是冲着 Champion 去的，因为 Champion 现在很难买，虽然不贵，但我进去以后觉得啊，真的没有什么可挑的，就太基础的款。后来他们提醒我说，你来到这儿了，你就必须要去别人的总部那个店好好看一下。结果真的就是相见恨晚，时间太有限了，一个半小时，我前半个小时浪费在了集合店里面，后一个小时在 Puma 那个店里面都逛不够。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那个 Fenty 跟 Rihanna 合作那个系列， 对，对， 所有国内没有的款那边全部都有， 对， 而且全部有折扣。 因为德国人不是特别的追风， 不是很追风， 对，所以他们对这种比较硬的东西没有那么的追，只有一些少部分的年轻人。 所以依然还是应了我最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德国是一个你去掐尖的、掐好货的、掐单品的一个好地方。 而且德国的物价挺便宜的，总体来说 不是很贵，反正 对，就无论是超市啊还是生活用品，包括保健品什么的，我每次都买一兜子保健品回来，就是都很便宜。而且刚才说到的可以退税的门槛比较低， 对， 25欧， 对，就可以退， 特别好。 而现在还针对中国人有支付宝这个退税的途径。 对对对，哎，不过其实提到你刚才说那个小镇，我也有这个感触。我觉得他们经常一个小镇就一个企业，真的有点无聊。我曾经有一刹那间想，哎呦，好想以后在那儿工作呀。但是我也想到了像什么英格施纳那个整个那么大一个城市，就是啤酒纯净法颁布的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奥迪城。所有的人你问他，哎，我是奥迪哪个部门的，我天哪，大家就是邻居又是同事，我觉得真的有点无聊。 但是因为他们德国人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他们开创这种企业确实也是 规模也是很大，所以足以 他们很会很安于做一件事情做很久，而且就是自得其中的那种。 所以他们的教育体系也是小学毕业之后就可以有一部分孩子选择去上咱们国内所谓的中专，然后长大了以后出来做技术工种。 哦，他们其实这个学校还跟我们确实不一样。我们那个德语课老师特意讲，他们有一种叫泰乌，就是综合性大学，还有就是那个哈乌，就是技术性大学。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专和大本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他们那儿就是纯你想做研究就是泰乌，如果你要想做技术、 就是、大学， 对，就是哈乌，就没有什么说这个好或不好的。 就他们职业之间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是看你兴趣所在。 对，而且无论我是做文字工作还是我可能做技术工作，我可能收入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人工费很贵啊，所以你做技术工种可能还会更加稀缺一些。大家不要忘了，听我们节目或者是看我们节目都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德国印象。我们也欢迎一下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像蓝苗生、蓝苗奈呀、啊、等等，因为有一些之前、 哦、这是我们家人吗？ 我感觉是你老家的人。好多好多朋友因为进来之后就太快的刷过去，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对， 总是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嗯，说完了纽伦堡和海德堡这两个小城镇，我要请珊珊来讲一讲你印象当中大城市的样子在德国。 其实我先想推荐两个城堡。 嗯哼， 说大城市之前，我觉得大部分人去德国是为了去看城堡的，因为全欧洲最多的城堡是在德国 保留的，比较 最好的、最完整的、数量最多的全部在德国，包括我们在童话故事里看的故事里面所描述的城堡基本全部是在德国境内的。 可是他们分明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争，为什么还能保留得那么好呢？ 一少部分被销毁了， 已经被对， 但是非常有名的还留下来。比如说现在中国游客最喜欢的就是南方的那新天 鹅 堡，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德国南有新天鹅堡，北有施魏林城堡 啊， 他们两个是在南方北方就是怎么说呢，并驾齐驱，不分伯仲的。因为北方的施魏林城堡好就好在，我自己有一次坐火车去，我都被震撼了。因为这个城市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多小企业所在的城市，但突然中间出现了一片湖，这个湖围绕着整个城堡，所以它外面是环水的。所以就这种地势和新天鹅堡是完全不一样的。新天鹅堡是在半山腰的，尤其它最美的地方是从下面的草坪往上看。周杰伦曾经拍了一个婚纱照， 婚纱照 最好的位置就是其实在下面，然后背景是它，而不是爬上去。因为你真正爬上去，你面朝着它太大了，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全貌。 基本上一年四季各个季节你都去过德国，你能不能推荐一下，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我们的观众有要拍这种婚纱照的需求的话，对于天气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以及也不能太冷，这个季节就不建议大家去拍婚纱照了。什么季节去会比较舒爽一些？ 说实话，比如说以新天鹅堡为例吧，它那个城堡由于在半山腰，所以它地势上没有遮挡，周围呢又远远的有一片像海一样的河流过，所以景色特别好。然后呢，地处又比较高位，非常适合拍照。冬天有冬天的美，比如说它要落雪，整个城堡一层冰雪包围 着。但是冬天你要穿婚纱很冷啊。 但是它有不一样的景色，就是正经就是迪士尼 logo 的样子了，因为它正好冰雪包围。 对， 夏天呢就是阳光会很好，然后绿草茵茵的。但是冬天有一个问题，就会天阴。所以可能光线度不够。 是， 所以如果是为了拍照的话，那肯定夏天是最好的选择，七月份同时又是打折季，所以去一趟两个不耽误吧。 是是是，这是你介绍在德国可以把古堡作为一个游览的主线，然后去可以追寻一下浪漫童话故事里面的情节。 对，然后大城市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汉堡。 汉堡，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偏北边一点的城市。 对，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在于北方比较生机勃勃一些，然后商业， 因为汉堡太特殊了，全德国唯一一个港口城市。 对，它是一个经济方面特别的发达的国家。 对， 再加上它像海一样的河，易北河从那儿经过，易北河就直接流到大海里面，所以海对面就是丹麦了，基本遥遥相望，很靠北。然后这个城市又历史位置很特殊，我记得我前年在那儿的时候，当地人就说我们有一个哈芬 City 是建在这个海港城上面的，以前是个大仓库，但是二战的时候就被炸毁了，只剩一个地基，我们就着地基又建起来了一个剧院，所以希望就在你们走之前，我们在2015年那个年底希望能够落成，请你们去看音乐会。 结果 等到了今年它才落成。 这是不紧不慢。 他们德国人开玩笑说，这就像我们柏林的机场一样，说是一年建成，结果盖10年。而且说是花10000欧，结果花10亿都打不住了。 那其实这个预算和这个计划难道没有人批吗？ 就是很随意，你知道吗？先盖着看吧。 他们全都是这样的， 边走边看， 对，都很随意。你想一个工程干5、6年、10年也是很少见的，在我们这儿肯定是 不可能有这个事情了。 对 对，因为咱们还是比较有计划的一个， 尤其像刚才最开始你说的那个新闻，像汽车那个事儿，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早就把这个没有人认领的车给 停车场 处理了， 一晚上只要没有人 领， 立刻就是停车场的大爷们就会报警，是这辆车可能是哪个人喝多了把车放在这儿，就联系事主了，对吧？ 对对对，这是你说的你印象当中最好的汉堡，这是南部的城市，包括柏林 北部 哦，对，北部、南部是像慕尼黑、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 对， 其实慕尼黑也是还挺值得去的， 慕尼黑是宝马的故乡嘛。 对， 其实就是刚才很多人说提到德国会想到什么，我之前做小片的时候写了一个片花，就是想到的是菜刀吗？想的是德甲吗？想的是宝马奔驰 吗？ 对对对，就是你哪怕不是球迷，你也一定知道拜仁慕尼黑。 对对对对， 慕尼黑应该是德甲里表现最好的、最稳定的、所以慕尼黑基本就是各种所有东西的好像代名词，最强的代名词都是慕尼黑，无论是汽车工业，像宝马也前年是100周年了嘛，然后呢再加足球，他们又是这个俱乐部踢的又是最好的，然后呢慕尼黑有一种香肠推荐大家，它和其他城市都不一样，其他城市的香肠是什么时候你饿了都可以吃，只有慕尼黑有一款白肠只能早上起来吃。 为什么？ 那个白肠是泡在水里面，热水里面，而且是特别筋道的、那个肠衣一撕就能撕下来，别的香肠全部是煎啊烤啊，直接可以肠衣一起吃的。然后呢慕尼黑人讲究白色的慕尼黑香肠是不能吃肠衣的，你要把它拽下来、而且你看无论男男女女，他们那个肚子那么大哈，喝着一升的啤酒的男人早上起来拿叉子特别灵活的就把肠衣给弄下来，我就觉得特别牛。 那个肉质是什么肉呢？ 非常筋斗 Q 弹的。 不是，是猪肉、鸡肉还是牛肉还是？ 其实是以猪肉和牛肉混在一起为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早上起来吃，就是因为在古时候贮藏条件不好，没有冰箱、但是这个香肠需要呢加热一下、所以加热之后如果不吃就腐败了、所以需要人家说在12点之前吃完、如果这家人下午还在吃这个香肠会说哇、这家人好没有品， 或者说是生活可能太拮据非要把这个已经不太好的香肠在下午还不能吃完。 反正他们特别轴，我第一次好多年前吃那香肠的时候是几个德国朋友说明天早上带你去吃早饭，我说早饭有什么吃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舍不得花钱请我吃好的，结果他们说这个香肠只能早上吃，头一天晚上我说我现在饿了，我拿来当夜宵吧，咱们点一个，他说这个是早上吃的，我说我知道是早上吃的，你给我点一根我现在吃一吃，他说你没明白吗，这是早上吃的，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后来发现他们就无数遍给我解释，服务员来了也是，哦你别点这是早上吃的，我说好我不想跟你们说话了 就是非常较真的德国人， 就是一板一眼、 对对对，法兰克福很多人都会作为就是机场的中转，去到这个城市， 商务城市嘛。 对，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因为你在德国去的次数很多，你应该能够明白，就是其实法兰克福不是只有一个城市，有两个城市叫法兰克福。但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个机场的降落地法兰克福，它的全名叫美因河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就是因为那条贯穿整个城市的 那条河叫美因河。 这个要更大一些，另外的那个法兰克福就是很小、因为它其实另一个指的是法兰克福区域、但这个地方就是个地名、所以是有这个区别，它就是拿那个河标注一下、但我们主要说的法兰克福是德国有两个比较大的城市都是工业城市，一个法兰克福一个斯图加特、都是工厂比较集中的、那斯图加特的规模可能就是总部多一些，但是呢法兰克福可能就是计算机工业的总部多一些、但是呢手工业 包括欧洲银行， 对， 那个叫 金融业， 对 ECB， 对 ECB 也是在法兰克福， 是那个哦，包括那个 Europe， Central Bank， 哦，还有 Deutsche Bank 也都在金融界的基本。IT 金融在法兰克福，传统的工厂工业基本在斯图加特，像 Hugo Boss 什么的就都是斯图加特的 啊，就是那个很著名的服装品牌。大家其实去到法兰克福也可以去法兰克福的，因为有两个剧院，一个是新剧院一个是老剧院、去看一场演出，因为众所周知这个古典乐在，对吧，德国是半壁江山嘛。 哇，提到古典乐大家到德国一定去柏林，叫柏林爱乐、去慕尼黑一定要看个慕尼黑爱乐的演出，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交响乐团，德国汉堡由 NDR 广播交响乐团。 所以你去到哪个城市都可以欣赏到非常纯正的， 而且都不贵， 古典音乐，对， 而且 很普及。 他们的音乐会如果是一个主题的，他们可能一连演三天或五天这样。 所以就是你随时去，随时可以买到票，然后随时可以看得到。而且那个法兰克福的新剧院就在我刚刚说的 Europe Central Bank 的旁边，那个大欧元标志的旁边，那个玻璃房子就是他们的新剧院。然后老剧院大概隔着也就走路十分钟吧，也很近。 其实给大家一个就是贴士，就如果到一个新的城市大家不熟悉的话，大家无论坐什么车先到中央火车站，从那儿出发，周围全部都是以中央火车站为中心然后四散开来的标志性建筑都围绕着，基本步行都可以解决，还可以省车钱。但是在德国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地面交通非常发达，但是没有人查票，这一点通知大家，最近罚款涨钱了，以前是40欧现在是60欧，被抓住是要 德国的交通德国他们本土人说了，我们这边的规则就是一定是用钱来让你长记性。所以那一天我们一起去的同行的人，我们租的车嘛，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他正好拿手机做导航，没有来得及把手机连到这个 CarPlay 上面，正好被交警看到。你知道罚了多少钱吗？180欧。 我的天哪， 180欧啊朋友们。所以这种 1500块， 对，这种罚款的价格就让你想不记住都难，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 对，而且没有的可商量， 没得商量。 对，反正就是由于很多朋友觉得没有人查，而且确实是一天也不一定有人查， 不要有侥幸心理，说不定你干坏事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我要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一次在柏林啊，我自己待了3天，每天我就买天票大概是13.8欧元一天，其实挺贵的，100块钱一张基本。然后呢，我买了3天之后，第4天我突然站在那个机器上，我就想，我每天这么买也没有人查， 完了， 为什么要买呢？ 完了， 不买了吧，我就走向站台。刚走到站台，我一想，哎，万一被抓着呢？我也不是点儿特别整，算了， 心里的小白人又出来了。 对，我就回去了。然后回到的机器呢，我刚要买，哎呀，算了，还是不会，我就坐2站，我又回到车站台，然后坐到站台，哎呀，万一又被抓着，我又回去了。我大概这样往返了3趟，回到机器上，有一个老奶奶在我旁边说：“你是买还是不买？”我觉得由于被他就提醒了，我就觉得哦，这是天意，我还是买了吧，我就买了。买了票，站在站台上，刚一站在那儿，车就来了。我刚上车，一站都不到，第一站，有一个人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呢，车门一关，这个车已经在行驶了，这个人突然站起来把那个牌子亮出来说我是便衣，每个人都把票掏出来，然后直接冲我就来了，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他认为抓住我的几率是最高的，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的票呢，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然后 这个第一个绝对百发百中， 肉先是一身冷汗，然后后来一想我买了，然后掏出一张票冲着他看，这是我的票。然后那警察就是非常的遗憾的样子，好，你有 我的 PT。 对，结果他抓了6个美国人下车。其实那6个人也是买票的，但是在德国是你买完了票之后单程票是有时间记录的，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买天票，这个天票不一定是你可以哪天用，举个例子，我今天可以买6张，我可以每天一天一天用，对吧？所以呢，天票是需要在机器上打一下票号，证明我今天用启用有一个日期的。那6个美国人他们其实是买了天票，但他们没有看到打票器，所以他们就没有打，所以就被视作你这张票今天比如一天都没用，你明天还可以用啊，因为你没有打，所以就被抓下去了，一人扣了60欧。 好，在德国的出行方面有很多的小 tips， 我们在第三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当中再来跟你们分享那么一两个，时间关系啊，很紧张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在这个是秘密的环节当中，我的秘密花语一定要告诉大家，广而告之一些去到旅行目的地非常有用的一些实用的贴士。刚刚讲到的遵守法规这个事情在德国很重要， 非常重要。 包括现在停车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租车的公司它现在会赠送你一个计时器，纸质的。然后在德国的很多的公用的停车场，它可以凭这个纸质的计时器免费停前4个小时、前2个小时或者前1个小时，这根据每个停车场的管理规定不一样，全凭自觉。你就下车的时候把那个指针比如你是10点停的，你把指针调到10，那警察过来查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啊，你10点的，那么下午2点之前你是免费的。但是比如说你下车的时候明明是10点，你把调到11点，那如果被抓了也是要被罚的。 对，比如说你刚走现在才10点10分，你上面是11点。 德国人会很认真，连1分1秒都不会给你查。 因为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就是欺骗这件事情是最不好的。 对，所以你如果跟他的官员说 I promise， 他是会绝对相信你的。可是你不要用 I promise 来欺骗他。 对， 包括这件事情也体现在最后机场退税的时候。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流程嘛，你的退税单都填完了以后，你到了机场先要去 check in， 给你那些所有要托运的买了的东西贴上标签以后，你再拎着这些箱子到他这个海关的地方去盖章。 嗯， 那他会随机抽查你这些东西是不是在箱子里面。嗯，通常大家都会跟他说在箱子里面，然后 I promise， 他可能人太多就不会查你。但如果你告诉他在里面了，可是他真的查你不在里面的话，那你这个税是肯定退不了的。 我的经验是一般我都会在托运行李之前拿着先去那个就是什么 customs 该怎么说， 对 customs， 就是找他那儿就是盖章的地方，我挨个去拿着我所有的东西给他看。哪怕我买了好多保健品我都拎着去。 对，所以在你的箱子里嘛，你要先你 check in 有那个 labor 你的那个托运的那标签以后，他才可以给你盖章。不然的话你就会视作是 carry on随身携带的东西。如果你是随身携带的退税物品的话，你要入了海关过了安检你才可以去退税。但是安检里面的退税公司只有最大的 Global Blue 可以给你退，如果你是 Premier 的话那你就退不了了。 是吗？但是我就一般就是在办登机牌之前我都拿一堆箱子先给他看，以防万一。像有的时候他就会让你拿出来看。 那你现在一定要区分就是托运的还是不托运的，他会区分的。 其实是这样，你只要跟他说，你只要跟他说，你说我现在没有办登机牌，现在都在这儿，你要查什么吗？他其实是这样最喜欢。有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不看，他给你盖过章，他说好，那我知道了，你就放回去吧。 嗯， 但就怕你办了东西之后，他说你先拿出来。比如说像手表比较贵重东西，他需要对那个号，就真的分人，有的人比较较真儿。你这个时候夸那个行李已经顺下去之后，他就要求你全部拿回来。 对，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也提示大家，现在有支付宝这个退税方式了以后呢，这个退税单在海关盖完章以后，你可以不用再当机场排队，拿回家来塞到这个 Global Blue 里面的信封里，叫顺丰到付，直接把你的信封到了国内以后，再用顺丰到付给他寄走。 对， 在两周之内就会给你退回到你的账户。 尽量用信用卡。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了。稍后给你带来的是九八二狐狸榜，我是袁一， 我是喵山，感谢各位的收听， 拜拜。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